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35集，扩建。边吃饭，白玉堂和展昭边试了一下，发现幺幺爱吃鱼，不吃熟的东西，水果也爱吃，然后不吃鱼肉之外的其他肉类。白玉堂让白福去把各种鱼弄几车来，给幺幺挑一下，看他喜欢吃哪几种，以后每天给他准备一车。水果也让他挑一下，看喜欢什么就多准备点，实在不行去多包几个果园。 众人默默叹气，这龙也幸好跟了白玉堂，不然还真养不起一车一车的吃鱼。 天尊觉得白玉堂太浪费了，于是严厉地教导徒弟。 玉堂啊，你不能拿幺幺当展昭那么喂啊，这样子他迟早有一天会胖得飞不起来的。 在一旁啃着另一条鱼的展昭默默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膝盖。吃完饭后，已经混熟的幺幺和小五依偎在一起，睡在了白玉堂和展昭的房间里。毕竟还是小龙，幺幺天一黑就开始犯困，这会儿睡得很熟。其他人聚集到了书房，展昭在沙盘上插了一个小小的旗子，把自己刚才被幺幺带到半空看到的东西一说，众人都心领神会。 事不宜迟，我们趁热打铁来个一网打尽吧。 当夜，众人先休息一晚，明天一早行动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到黑风城的房间里休息，刚刚打开门，两人就觉得雪白的一片晃眼睛。本来房间里的空地儿挺大的，不过这回是所有空隙都被填满了的感觉。幺幺趴在小五的羊毛毯子上，感觉毯子有些小，小五毛茸茸的给幺幺当枕头刚刚好。展昭贴着桌子和幺幺之间的缝隙走过去，伸手轻轻将桌子移到了墙壁边缘，空出更大的空间给幺幺睡觉。白玉堂皱眉盯着地上的龙，似乎是在想什么。展昭过来跟白玉堂并排站着，看幺幺和小五这对奇怪的组合。 怎么？ 你开封府的房间肯定睡不下。 挤挤还是可以装下的。 幺幺还是小龙，以后应该还会长大。 白玉堂的理由很充分，展昭张了张嘴，想了半天无法反驳。白玉堂考虑了很久，开口： 只有一个办法。 什么？ 重建开封府。 不准。 扩建你的别院。 不准。 房间加盖一层。 不。 展昭说了一半，把准字吞回去了，好奇地看白玉堂。 瞎盖一层， 我有设计图纸。 白玉堂从桌子底下抽出一个卷轴来，展昭好奇地凑过去。 你什么时候画的？ 幺幺需要活动空间，加盖的目的其实是把房子的空间拉高，这样房间也敞亮一点。 嗯，这个方案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 白玉堂见展昭同意了，于是刷啦一声打开设计稿给展昭看，展昭瞄了一眼就踹凳子。 这是宝塔。 确切地说只是小楼。 不准盖那么多层。 你说同意加盖的。 我以为只加盖一层。 加一层和加多几层有什么区别啊？ 盖两层够了。 展昭跟白玉堂打商量，白玉堂将稿纸收好塞进桌子下边。 迟了，这个是成稿。 成稿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小楼已经建好了，工匠画下来让我验货，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。 白玉堂说完，转身越过幺幺和小五上床睡觉。展昭张大了嘴，抽出那张设计稿重新看。小楼三层，不过感觉好高。看着，展昭突然摸了摸头，不对呀，白玉堂今天才收了幺幺，可是小楼已经盖好了。展昭收起画卷，从幺幺和小五身上跳过去扑白玉堂。 你早就预谋好了。 白玉堂翻了个身，用被子裹住自己，展昭趴在他身上拽被子。 你都不知道要养龙，你再盖房子干嘛？ 正这时，就见门被推开，殷侯拿着个汤盅进来了。 乖孙儿，吃宵夜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抬头看，殷侯眨了眨眼，就见展昭正坐白玉堂身上拽被子。殷侯想了想，看了看汤盅， 还是拿去喂天孙吧。 想罢，殷侯退出去了，顺手帮两人关门。房间里安静了片刻，展昭继续拽被子。 干嘛要盖那么高？ 高一点通风。 通风有必要建成地标吗？好丢脸啊。 说着，展昭想起了刚才看设计稿，楼高旁边貌似还有具体的数字，于是又飞回去拿出卷轴一看，展护卫张大了嘴。 那么高？ 这小楼建成之后就是开封府最高的秘密，绝对不能让这猫知道。 你问我大人没啊？ 展昭放下画稿又跑了回去，靠在床边问白玉堂。 大人同意了。 大人竟然会同意？建得那么高、啊、 住得高就可以看到整个开封府，有利于维持治安。我告诉他在你房间上加个瞭望塔。 亏你想得出来，你拆掉。 展昭顺手掐脖子，白玉堂抓住展昭手腕子。 拆掉要亏10000两。 那算了。 展昭撒了手躺下，侧身拖着下巴看白玉堂。 瞭望塔是给大人的理由，那真实的理由呢？ 白玉堂没说话，展昭拽他被子。白玉堂无奈了。 开封府那个地理位置很好。 然后？ 那里往上挑高一点，绝对是全开封城看夜景最好的地点。 看夜景？ 等回了开封你就明白了。 说完，白玉堂拽住要回自己那儿睡觉的展昭。 跑来跑去不累啊？别吵醒幺幺和小五啊。 展昭想了想，反正味儿也串了，索性就一起睡吧。于是躺下盖好被子，舒舒服服入睡。次日清晨，展昭和白玉堂在一阵摇晃中醒过来。展昭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就看到上方的雕花床顶在不停地晃动。 玉堂。 啊。 同样睁开了眼睛，平躺着看着床顶的白玉堂答应了一声。 你在晃。 猫，你认识我那么久，什么时候见过我晃过？ 展昭点了点头，这时就听到妖物一声传来，床顶的一侧妖物探头下来，歪着脸看展昭和白玉堂。 为什么妖妖在床顶啊？ 他会飞，这点高度应该不困难。 哦，不知道赵普军营的床能不能支撑住一只龙的重量。 白玉堂伸手摸了一下床柱的木质，摇了摇头。 桃木的估计有困难。 嗯，我已经听到床柱断裂的声音了。 说完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异口同声：“ 不妙！” 小四子起了个大早，拉着公孙的手，欢欢喜喜出门。因为公孙跟他说案子快解决了，大家应该很快就都可以回开封府了，所以小四子心情很好。两人刚刚蹦到院子里，就听到隔壁展昭房间里传来了轰一声巨响。公孙和小四子愣在门口。这时起了个早的白福提着一桶鱼和一桶牛肉走到院子里喊了一嗓子。 幺幺小五，吃早饭了。 话音刚落，就听到轰一声，只见展昭房间的房门被撞得飞了出来。公孙和小四子连忙退了两步，门板上一个大窟窿落到了两人脚边。幺幺和小五冲了出来，到了白福跟前。白福将鱼和牛肉倒在不同的两张大烛台上，让他俩吃早饭。后头几个小厮提着两桶鱼和两桶苹果进来。而此时，展昭房间里， 就见原本放床的位置变成了一片废墟，展昭和白玉堂从废墟里爬了出来。展昭拍了拍头上的木屑，看着空荡荡的门框，扒着断掉的床沿，问白玉堂： 你那座小楼的门框是不是应该加大点儿？ 我去改图纸，让工匠返工。 展昭叹气，从废墟里往外爬，顺便拖住后腰。 哎呀呀呀，疼疼疼疼啊！ 爹爹，妈妈腰痛吗？ 公孙眯眼，看了看衣衫不整的展昭和塌掉的床，展昭揉着腰站稳了，自言自语： 哎，看着好像也没那么重啊，哎，压死我了，啊！ 爹爹，妈妈被什么？ 小四的话没说完，公孙捂着他嘴，赶紧给抱走了。吃了早饭，众人一起出发了。展昭拍了拍吃饱的腰腰，和白玉堂一起翻身坐在了他背上起飞。腰腰在鬼海的上空盘旋，展昭准确地找到了地点降落，和白玉堂一起从腰腰背上跳了下来，点上狼烟。白玉堂拍了拍腰腰的背，拿了个苹果给他吃。 还挺方便的。 你小心白云帆吃醋。 白玉堂笑了笑，揉凑到跟前的妖妖的脑袋。鬼海外围的众人根据狼烟的位置，在一一的带领下避开流沙坑，找到了正在等待的展昭和白玉堂。到了这里，众人才明白展昭为什么会带大家来此。就见在鬼海腹地有一处没有沙化的戈壁地带，贫瘠荒芜的地面上有一个石头阵，脚面高的石头摆出了一个众人熟悉的图案，三个对着的三角形。 是这个标志，以前从来没发现过。 大概是因为风沙墙的关系吧。 这里除了有石头阵，还有什么呢？ 公孙站在原地有些不解。正这时，就见跟来凑热闹的小五突然蹦了起来，对着地面发出呼呼的声音。众人也听到了一阵略奇怪的声音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